部，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和扫管笏一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身阵势现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广东广西同大家提早走入知识领域。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那些年那些事，继续用音乐沉淀每日烦扰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 与你一起走过。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1号，中小学一五六年级及幼稚园高班9月23号首先复课。 本港新增9宗确诊，张竹君子不代表疫情受控。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 捷克参院议长称访台带来长远利益，王毅指对方公开挑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踏入九月份啦，九月一号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首先同大家讲讲靶场嘅消息先啊。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今日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首先咧，都系讲下全民检测先。今日就正式开始啦，朝八晚八。咁理论上呢个时候咧，啲站应该开始做紧嘢噶咯。嗱，直至到寻日傍晚为止啦，6点钟嘅时候咧，就已经有超过55万名市民咧，就已经登记咗噶啦。全港有141间采样中心嘅，见到今日啦，第一日已经额满嘅咧，有大概超过60%嘅。另外咧，就最少14间嘅中心咧，就7日里边可以俾大家预约嘅时段咧，都已经满晒噶啦。咁唔知今日有冇人都系准备去做检测嘅咧？或者你可能而家已经去到检测中心嘅现场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1872311，1872311。如果你有其他不同的想法，都可以打上来跟我们分享，都欢迎大家有不同的声音在我们这个平台出现的。1872311，1872311。一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请来有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跟我们一起倾下的。早晨，曾医生。 早晨，叶冠霖。 是啊，你今朝就想着去旺角那里做检测，是不是？你现在情况怎样？你见到。 没错，现在我就在旺角麦花臣球场。而家接受緊你哋嘅訪問啦，咁我訪問完之後，我就步入去嗰度啦。咁就係啦，而家暫時我就喺佢裏面等候區嗰度啦， 即係室內嘅範圍嚟，入咗去已經 係室內嘅範圍。 可唔可以講下現場嘅環境點啊？人多唔多啊？或者個安排指示清唔清晰啊？你覺得？ 人就唔係話好多嘅，而家暫時。 咁因為始終都仲係早啊、 嗯。 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工作人員都會有清晰嘅指引俾你去點樣做啊、排隊啊各樣嘢嘅。咁佢入到去個會場咧，佢都會核實你嗰、那個身份證啦，同埋你本身之前收到一個嘅電子信息喺你部手機嗰度嘅。 嗯。 咁佢核對清楚係你啦，咁然後就俾你進入去到個會場當中啦。 嗯，咁你而家就入咗会场，但就未入去真系做检测嘅。有冇人同你一样咁上下位置嘅？而家呢度有冇人等紧嘅？同你一样？ 有，不过问题就而家因为都系早啦，咁所以变咗唔系非常之即系挤拥嘅吓。 嗯，好啊，张即系你另一身份就系一个专科医生啦，同我哋讲下，其实你觉得做检测啲市民有冇啲咩需要特别注意嘅咧？嗱，大家知道做深喉唾液嗰啲就系攞痰噶啦，今次呢啲有冇特别影响？即系攞痰咧，成日就话要朝早第一啖啊，等等嗰啲噶嘛。 嗯。 做鼻腔同埋咽喉拭子有冇啲咩注意咧？要 嗱，其实我谂今日攞出门口嘅时候咧，我都做咗几样嘢嘅。 嗯。 第一样嘢咧就系冇食到早餐，因为咧。我費事一陣間食完早餐之後，即係譬如我哋進行呢個鼻咽拭子啊、咽喉拭子嘅時候咧，我會有嘔吐嘅現象啦。咁變咗我驚嘔咗，即係今朝早食嘅早餐出嚟。咁所以變咗我都係諗住做完之後咧，先至去食早餐。第二樣嘢咧，我自己就帶備咗一包紙巾同埋一個保鮮物實袋。因為我一陣間咧將要除低咗呢個即係口罩，然後進行呢、這個拭子嘅檢測。咁點解要帶紙巾呢？最主要就因為即係個過程當中咧，我自己都要注重嗰個咳嗽禮儀。因為過程當中我有機會打黑嗤，有機會咳嗽嘅。咁避免去影響咗醫護人員同埋我自己身體上嗰啲嘅飛沫啊，噴到我對住嗰位醫護人員咧。我自己都應該要用一張紙巾咧去揞住口揞住，嗱咁呢個咧係我哋自己個人衞生嗰方面咧應該要關注嘅。 嗯， 咁所以變咗大家咧，即係如果去到嘅時候咧，其實都應該要即係小心留意呢樣嘢。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當進行呢、這個採樣嘅過程當中，有啲咩唔舒服咧，我會即係可能舉一舉高隻手提示嗰個醫護人員。我有唔舒服啦，請你暫停一陣間。咁當你即係再預備翻好嘅時候咧，咁然後先繼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有依啲咁嘅微小嘅關注點咧，可能要大家市民去參與今次呢個咁嘅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當中咧。要注意 嘅。嗯，嗱，先講我就唔食早餐住啦。咁但係朝早咧，你可唔可以飲水嘅？深喉唾液嗰啲就講到真係要起身第一啖痰嘅。呢啲有冇影響嘅咧？鼻腔同埋咽喉嚟講。 嗱，如果比較理想啲嘅做法咧，我自己都係覺得可以的話，都盡可能冇飲水，因為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咧，即係個拭子咧喺你嘅黏膜嗰度咧去即係打滾嘅時候咧，即係滾動嘅時候咧。可以採納到一啲嘅即係細胞樣本啊等等，然後方便進行分析，希望等到嗰個敏感度啊準確度咧會比較高啲。 嗯，咁但系嗱，你可能而家朝早八点几就热啫，有时你可能系去到黄昏啊、夜晚咁嗰啲，食过好多嘢，饮好多嘢噶咯，又唔使禁食嘅，去到味道。 系啦，咁当然啦，就因为呢个系我个人，即系我想准确啲啦，咁所以变咗我就对自己有个要求啦。 嗯， 咁当然就如果譬如喺其他时段嘅，咁当然就冇办法。咁但系问题即系譬如你譬如假设你四点钟预嚟要去进行呢个检测嘅时候，可能。你臨做之前，譬如個零兩個鐘咧，你盡可能都唔好飲水住啦。 嗯，食嘢都係啦，係咪？食嘢有冇影響？ 係啦，冇錯，食嘢都我自己唔建議啦，因為咧，通常我哋即係食飽，即係食咗嘢之後咧，你啲食物都可能會仍然停留喺你個胃部啊，可能即係個零兩個鐘都未整嘅。咁所以最好咧就係、是如果你譬如你係揀選呢、這個即係放晏嘅時候去做嘅時候咧。做呢個採樣咧，我會建議你做完採樣，然後先至係進食咯。 嗱，今次頭先你都講啦，你都帶定紙巾啊，有唔舒服都會向翻嗰啲採樣人員示意啦。咁有啲人都關心個過程會唔會辛苦嘅咧？做呢、這個，你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講下，其實鼻腔同埋咽喉嘅個位置係點樣？大概會有啲咩感覺咧？市民被採樣， 其實就個做鼻腔採樣咧，就冇做到即係佢個拭子冇擺到咁密嘅。咁通常個拭子只係擺到大概即係1至2 cm 度咧。 就已經進行採樣啦。 由邊度計起一至兩 cm 啊？即係鼻孔出口。 我哋講嘅係鼻孔出口。 OK。 咁所以變咗大家市民又唔需要話十分擔心。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講緊個咽喉咧，咁其實咧嗰、那個拭子咧就擺到去你吊鐘後面嗰黏膜壁嗰度進行採樣，同埋你嗰、那個講緊個扁桃腺後面嗰個黏膜壁咧進行採樣。咁維持大概十秒到啦，即係喺個採樣過程當中，咁兩邊鼻孔咧都會擺進一啲拭子入去嘅，咁所以成個過程咧，你預大概即係廿零三十秒到啦嚇。 嗯嗯，咁即係前後三支咯，係咪？兩個鼻孔一個 嗱鼻孔嗰個咧，兩個鼻孔咧係夾埋用一支 嘅、哦，同一支。 咁如果即係咽喉嗰個咧，就係、是、用一支嘅。咁所以通夾埋咧，總共係兩支啦嚇。 我聽你咁講，會唔會反而咽喉嗰其實容易反應會大啲添啊？即係好似窒。 咽喉反應咧就會係大啲嘅，因為始終咧我哋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叫嘔吐反射。任何嘢咧即係擺進去我哋嘅口腔，掂到我哋嘅吊鐘後邊嘅黏膜壁咧，好多時都會有或者。嘔吐嘅感覺嘅，咁所以點解我頭先講嘅就係、是，如果你譬如你有唔舒服或者想嘔啦，咁你可能真係要試醫護人員你要停一停，因為我想嘔，咁嘅時候咧，咁變咗避免咗有啲尷尬嘅情況出現啊，或者噴射到一啲嘅嘔吐物去你嘅醫護人員身上。 嗯，另外阿曾醫生，你而家就未做呢個測試啦，你喺會場外邊啦，但係之前我哋有啲聽眾有啲市民都提一點關心就係、究竟嗰啲。防感染的設施夠不夠的，會不會怕即萬一身邊有一個人是有病毒的，容易傳給其他原本沒有的都來因為採樣期間出事、啊、你現場看這方面做成怎樣呢？離遠望 我就這樣離遠望，即是那個即是採樣區呢，其實就或者個等候區呢都相隔一些距離的，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等候的時候呢都不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彼此之間的、那個距離呢是非常足夠，應該超過兩米的，咁所以變咗排隊區同埋等候區同埋採樣區咧，分別都互相都相隔一啲距離。咁同埋所以奉勸各位咧，就係當你未進行採樣嘅時候咧，記緊一定戴住個口罩啊。咁淨係當醫護人員同你預備採樣啦，即係你佢已經預備好擺進去嘅時候，你除低口罩，一做完之後咧就戴翻曬口罩。咁當然就一定要注重自己嘅手部衛生啦。帶即係可能用啲酒精搓手液，同埋咧去到會場唔好亂咁掂任何嘢。咁如果你真係掂咗的話咧，可能你都盡快用酒精搓手液咧出翻咗。咁佢哋會場係有依啲咁嘅酒精搓手液咧提供。 你今日嘅身份就係一個被採樣者咧，一個市民咁嘅身份去做參與啦。我想問你會唔會用另一個身份，就係、是、譬如幫手去參與今次計劃做一啲採樣工作嗰啲啊？ 是啊，當我出現咗即係譬如今日採樣嗰個結果係陰性啦，咁我跟住落嚟就會喺今個禮拜尾咧，就會幫手做採樣員啦，咁喺個幫其他市民咧係進行採樣嘅。咁所以變咗係今個禮拜尾我會幫手做採樣員。 之前有冇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或者同你講解個流程啊等等嗰啲啊，做成點嗰啲？ 因為其實呢啲咁嘅即係醫療程序咧，就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喺受訓嘅過程當中已經做醫生成日都做嘅，咁所以變咗對我嚟講就相對地駕輕就熟啦。 但係個流程咧，有時即係佢呢度嘅安排同你平時可能工作地方有啲唔同啊，嗰啲有冇同你講解嗰啲？ 暫時就未啊，咁我相信跟住落嚟即係都需要等進一步嘅指示，因為。譬如我參與喺當中咧，我去到而家依刻，我到仲未聽到，譬如食衞局啊，即係俾我嘅指示就係我將會去邊一個檢測中心幫手嘅。咁我都仲等緊佢個信息。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工作員守則啊嗰啲嘅詳細資料，我都等緊接收嘅。即係譬如佢會唔會發送去我電郵嗰度啊，或者會唔會經醫學會俾我啊等等。咁我都等緊進一步有關方面嘅信息，因為知道佢哋好忙啊，因為太多人參與，即係尤其是醫護人員，可能佢揀嗰個地方啊或者時間啊，佢哋都要統籌一下。 我想問你，頭先你就話想等埋陰性結果先至會去做呢個工作啦，呢個係一個即係官方嘅要求啊，定係你自己穩陣啲啫？ 唔係依個係我對自己嘅要求啫，依個對我自己嘅要求啫。咁我都唔係話自己會有嘢，不過問題即係可能會。 咁樣做咧，就會比較理想啲咯嚇。 嗯，好。嗱，另外都想問多你另一個問題啦，就整體香港疫情嘅情況啦。尋日就新增九宗確診嘅，咁就見到又翻落去個位數咯。整體疫情係咪真係見到有個跡象可以叫做緩和啦？可以咁講未啊？ 我自己覺得就大家都唔好放鬆住啦。雖然係單位數咁，因為始終我哋嘅疫情咧佢要即係反彈嘅時候咧都好快嘅，因為始終你留意翻喺過去嘅日子咧，我哋都有為數唔少嘅即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咁呢部分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因為社區當中有啲隱形傳播鏈。咁大家千祈唔好鬆懈，即係我哋希望透過即係繼續嘅努力啦，同埋透過今次嘅普及檢測社區計劃當中，可以將呢啲隱形嘅傳播鏈或者隱形嘅個案咧抽離開，唔喺個社區咁嘅時候，希望個疫情可以進一步減低。我相信我哋真係要去到歸零咧個案嘅時候咧然後先至可以稍微放鬆啲啦。暫時我自己覺得未可以住。 嗯，但嗰度復課咧，尋日教育局都有個公布啦，嚟緊都分階段會有復課啦。咁你又點？係咪都係時機要平衡兩嘢，都要做呢啲嘢噶啦？ 嗱，我自己復課其實相對地佢揀選喺完成曬成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之後先至進行咧或者開始咧，我相信係一個比較理想啲嘅做法，因為我哋都要知道今次這個即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嗰個特徵，即係個結果係點樣啦。咁然後分析同埋咧，即係盡快將呢啲即係僅存一啲嘅社區傳播鏈啊個咧去抽離開。咁變咗將個社區嗰個危險性減到最低嘅時候復課咧，係一個比較理想啲嘅做法啦。 嗯，即係嚟緊可能喺檢測之後數字上，唔知會唔會有所謂反彈啊？ 一定有㗎啦，一定會即係會揾到啲出嚟㗎啦。咁問題係多與少咁嘅問題。咁所以變咗，如果我哋能夠即係確立咗呢啲咁嘅個案，即係經過衞生防護中心中央化驗組核實咗啊，真係一個確診個案的話咧，咁其實係有助我哋將呢啲嘅隱形患者咧，盡快係隔離進行醫治咁樣啦嚇。 OK， 好，咁多謝曾其恩醫生先，多謝曬你啊！喺旺角嗰度準備去呢個檢測中心度做檢測嘅，都同我哋講講佢見到最新嘅情況係點樣。曾其恩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嚟嘅，電話87231 87231。全民普及檢測今日正式開始啦，就係朝八晚八嘅，而家8:04到，可能有啲人都已經喺現場等緊啦，好似曾醫生咁啦，唔知有冇啲甚至乎完成埋成個檢測添，都可以打嚟同我一齊分享，或者87231 87231。當然啦，其他嘅聲音都可以打嚟一齊傾嘅，聽下聽。仲先有曾女士打上嚟1872311噶，曾女士你好， 系你好， 早晨，曾女士系，请讲。 早晨，咁样咧，我对于咧呢个全民普检测咧，我真系非常之失望咯。最重要咧就系因为咧特区政府咧，佢根本冇做好一个准备。喺佢当初咧林女士啦，佢讲话要全民普呢个检测嘅时候咧，得到中央嘅力量咧。但是當他的計劃出來的時候根本就是沒有計劃，然後呢坊間呢不斷的提醒，例如採樣 的情況呢要市民自己採樣，那就懷疑呢他的採樣的情況如果不理想呢影響那個檢測的效果，那終於真的啦，那他們沒辦法啦，在那個拿到那些採樣之後做到一個檢測，那個成效是不彰的，那於是呢經過多番的爭執之後咧，咁然之後而家先至話咧要有醫護人員去採樣。咁由呢一度我哋就睇到政府佢嗰個抗疫嘅計劃根本就係失敗。佢哋不停喺度講話全民抗疫，但係咧特區政府根本就冇做到一個把關。今次第三波嘅疫情爆發，就係林鄭佢簽呢個豁免令，令到咧嗰啲人冇受到呢個檢測啦或者監察咧，就走咗入社區，導致到咧呢個社區爆發，死咗70多人。咁林鄭而家仲喺度講緊話，嗰啲咧反對檢測嘅人咧，就係挑撥中央同香港人嘅關係。其實林鄭做嘅每一樣嘢都係挑撥緊中央同香港人嘅關係。 OK， 我明白曾女士嘅意思，都係質疑呢個計劃嘅成個嘅安排，都係曬阿曾女士嘅意見先。好啦，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都打上嚟，想一齊傾。早晨，局長。 係早晨啊，葉冠霖。 係 冇啊！我就想打上嚟咧，就向大家即係報告下而家最新嗰、那個即係譬如預約情況啊。 好啊好啊。 咁咧就截至今朝早8:00左右咧， 就我哋有總共咧係593,000多嘅成功預約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喺我哋個預約系統裏邊咧係登記咗嘅。 嗯， 咁就今日咧就係嗰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就正式開展啦。咁喺今日嘅第一日咧，就喺全港141個檢測中心當中咧，其中有99個咧都係已經係預約滿咗嘅嚇。咁就另外咧就係暫時嚟講咧，亦都有14個中心咧係喺即係呢七日裏面咧，佢哋個預約都係滿咗嚇。咁我哋咧亦都會留意咧今日嗰個運作嘅情況啦。咁我哋亦都會睇睇咧就係嗰個運作嘅經驗，咁睇下咧就係點樣能夠可以喺每一個中心裏面咧按佢嘅情況，如果個需求係大嘅，睇下可唔可以亦都係可以處理更多嘅一啲嘅名額咧咁樣。咁有關個預約系統裏面咧，就由開始到8月31日咧，就總共接獲咧係有69宗嘅個案咧，就係佢話佢個人資料俾其他人用咗嚟登記嘅。咁查證之後咧，有33宗個案咧係懷疑涉及盜用他人嘅個人資料，咁已經交咗警方處理。咁呢啲咧，我哋一定會嚴肅跟進嘅。 嗯。 咁我都係呼籲咧，就已經預約咗去做嘅檢測嘅市民咧，就按時咧嚟去檢測中心嗰度預約，亦都係記住咧帶佢哋嘅身份證明文件。咁就如果係未預約嘅市民咧，亦都鼓勵佢哋咧係盡快嚟去預約，嚟去可以咧進行呢個檢測，對佢個人、對個社會、對我哋控制疫情都係有幫助嘅。 嗯，好啊，咁今朝暫時到而家差唔多半個鐘啦，見到嗰啲運作大概點啊？ 我哋因為都係啱開始啦，咁我啲同事都係忙於即係去了解每個中心嗰個情況，咁就暫時嚟講，我哋睇嚟咧個運作都係暢順嘅。不過咧就我相信每一個中心咧喺開頭嘅時候咧，就佢哋個團隊本身咧都要有啲嘅磨合嘅。 嗯， 所以咧我哋喺開頭呢個鐘頭嘅時段咧，我哋安排咗預約嘅名額咧都係會比較少一啲。咁等佢哋準備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可以咧就處理更多嘅一啲嘅檢測個案咁。 嗯，頭先你提過一點咧，就話需求大嗰啲地方咧，可能會睇下點樣可以處理更多嘅名額嘅。實際上會點做？譬如你見到附近嗰啲 book 滿曬啦，咁個你哋會點處理？ 其實咧，因為我哋喺去安排個名額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要考慮嚇，就係咧究竟嗰個嘅採集樣本嘅團隊，佢哋喺一個鐘頭裏邊嚇，佢哋可以處理到個嘅數量啦。咁呢個咧係好視乎到咧，就係嗰個嘅譬如市民入到嚟接受採樣，實際嗰個經驗操作嘅時候， 嗯， 點樣？因為成個採集嘅流程就好快嘅啫， 係。 但係有市民佢可能都會譬如擔心或者咩嘅，咁呢啲咧我哋都係要喺實際嗰個運作上咧，我哋會知道。咁亦都睇翻嗰個團隊本身嘅經驗咧，咁如果佢個處理量係可以大啲嘅，咁我哋咪安排更多嘅。即係名額咁變咗，能夠可以更多市民咧嚟去做啦。 即係會唔會突然間網上系統見到原本滿咗嘅多翻名額出嚟，發現佢原來可以做多啲嘅？ 如果我哋去即係檢視咗個情況之後咧，我哋如果我哋係會去增加啲名額咧，我哋都會喺個網上嘅預約系統裏邊顯示到出嚟嘅。 咁但係要撞個市民係咪？你唔知幾時突然間到？ 我哋如果我有呢方面做，我哋會同大家講嘅。 嗯 ，OK， 會唔會？ 另外一方面就係亦再講一次啦，個採集樣本嘅方法咧就係咽喉同埋鼻腔。咁所以就鼻腔係喺個鼻腔嘅一至兩厘米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就我諗實際睇咗今日採樣，同埋我見到就係梁朝偉教授同埋許樹昌教授咧，今日都去即係做咗嗰個採樣，亦都同大家去解釋咗個情況。咁希望市民能夠安心，就係呢個檢測其實好容易、好方便，亦都係即係能夠可以即係安心啊！呢個真係為己為人嘅。 嗯，好，咁多謝先局長，多謝打上嚟啊！局長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聶德權，聽完佢講翻最新一啲數字啦，繼續聽下聽。仲先有啊，鄭先生打上嚟啊，鄭生你好， 你好啊，啱啱多謝聶局長啦，同埋多謝葉先生啦，想同你分享一下，我啱啱去南區黃竹坑嗰度做咗檢疫，想贊同特區政府呢一次喺南區做呢個安排，其實做得唔錯，因為去到咧咁個 social distancing 咧個距離咧都唔錯嘅，咁登記同埋佢哋採樣。整個過程我用個表睇就係五分鐘留下，咁個醫護人員都好專業，咁佢就處理個鼻嗰陣時咧，咁可能佢已經同你講咗話，佢會讓你打黑黐，同埋佢喉方面咧係會有少少唔舒服，但係大家各位市民唔好擔心，其實都係即係個程序嚟嘅啫。我相信每個國家咧都有即係同一個措施㗎啦。 有樣嘢係幾感上天花，臨走之後咧，佢哋都送咗包口罩啊。咁如果一些有一啲老人家需要口罩嘅話咧，咁嗰度都提供十個免費口罩嘅。想表揚下表揚下香港嘅醫護，佢哋真係做得好專業。 好，咁啊講多少少，大家好關心採樣嗰個。頭先你話少少唔舒服啦，咁啊講下其實係大概點樣嘅描述多少少個過程啊？ 佢將擺兩支棉花棒喺呢個鼻度咧，咁係會打乞嗤嘅，咁咧就因為今日本人有少少鼻敏感啦，咁打幾個乞嗤，但唔緊要，佢哋都提供一啲紙巾啊，同埋一啲相關嘅資源相關嘅 resource 俾你嘅， 入唔入噶？放得入唔入嘅？ 唔係好入，唔入，絕對唔入。佢就喺呢個鼻嗰度咧就用支嘢就打十個圈嘅啫，就維持五秒鐘，五至十秒到嘅。咁 total 你鼻嗰度咧就我諗你約嘅十五至十秒咯。咁打黑黐就在所難免啦。咁、 okay. 尤其是有啲有鼻敏感嘅人士，我相信佢對一啲棉花棒比較敏感咧，就可能就打黑黐就 真 係鼻在所難免啦。 好，不過多謝鄭先生打上嚟分享先。今朝啱啱做完啦，南區做完檢測打上嚟分享經歷嘅，多謝曬先。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全港141个社区检测中心朝早八点开始运作，已经俾预约市民前往采样。其中设于将军澳尚德社区会堂嘅检测中心，喺八点前已经有几名市民到场准备接受检测。市民王小姐预约在朝早八点，即是第一个检测时段采样。她说接受测试是为人为己，亦可以令自己更安心。她不担心会在检测中心内受感染，亦不担心检测会衍生泄露私隐的问题。有参与采样工作的医疗人员说，这项工作既可以帮助社会，又可以领取津贴，因此决定参与。他说平时处理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时的防护装备和在检测中心提供的相约，认为装备足够。根据政府昨晚公布，今日有97个社区检测中心预约额满，尚德社区会堂是其中之一。八三一太子站事件一周年，警方在旺角拘捕一名男子时拉开同行孕妇，推撞期间孕妇跌倒地上，送往广华医院，情况稳定。警方非常关注有孕妇在混乱示威现场中受到影响，对该孕妇表示慰问。警方说，昨晚在亚街老街近通菜街拘捕一名男子时，曾经一度拉开他身旁的同行女子，因应现场情况使用胡椒喷剂，其后发现该名女子是一名孕妇，她感到不适，已经立即提供协助，召唤救护车到场，将她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捷克传召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表达不满外长王毅就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访台发表的言论。外电报道，捷克外交部副部长特拉帕向张建敏表明基本不同意相关言论。较早前王毅回应维斯特奇尔访台是短视行为，将要为政治炒作付出高昂代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任何紧急批准使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事前必须多番思考和态度审慎。世卫强调，每个国家亦都有权在药物未完成全部测试前批准使用，但有关决定不能轻易作出。强调，若果数以百万计人过早接受疫苗注射，可能会忽略部分不良影响。俄罗斯研制的一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获当局的监管批准。另外，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都表示，若果证实成效大于风险，不排除完成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前为测试中疫苗发出紧急使用授权。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6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75, 日元 105.89,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304, 人民币 6.85，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95， 欧元对美元 0.73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68.81 美元，卖出 1969.5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慢车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慢车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车。咁后少少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拿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电脑 有 ，WiFi 都有， 我仲上网交咗功课添啊！ 咪住先，唔系个个都有电脑噶，屋企冇，咁点算先 ？WiFi 唔够快，会唔会交唔切功课噶？ 仲有，非华语学生学中文难，上网学未难上加难， 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黄昏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浩之、何立燕， 逆流教室。 2020年9月1号，中小学一五六年级及幼稚园高班9月23号首先复课。 本港新增9宗确诊，张竹君子不代表疫情受控。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 捷克参院议长称访台带来长远利益。王毅指对方公开挑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电话继续1872311。刚才一路讲紧咧，都系全民普及的检测计划啊。今日就正式展开啦。头先就聂德权局长打上嚟啦，就讲到话最新嘅数，截至8.59万多人咧，就已经登记咗噶啦。咁大家点睇？我哋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咁而家直播室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先，请嚟有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一齐倾下噶。早晨，高医生。 啊，早晨你好。 系啊，不如先讲讲你点睇今次呢个全民普及检测计划，你嘅取态系点样咧？ 哦，咁当然啦，今日大家知道就系、是、正式開始這個普及的全民普及的社區檢測啦。我們覺得這個計劃是很重要的，而醫管局呢一直都是很積極支持和配合這個計劃。在這裡呢，我都很希望可以鼓勵市民呢，就住因為計劃呢在這個公共衛生和在公眾利益方面是很重要，因為幫到我們呢找到一些我們俗稱叫做沒有病徵或者隱形的患者啦，咁一個幫到我哋控制整體個疫情。 其實呢大家看到剛才我都聽到有報道啦，譬如大家聽到衛生防護中心的同事都講，而家疫情雖然比較回穩啲啦嚇，但係咧過一段時間咧都仲係有譬如十幾廿個個案啊咁樣樣，咁所以咧都唔能夠話個疫情係受控，而更加嘅咧，但係大家見到咧仲有好多係冇源頭嘅個案啦嚇，咁亦都係咧，我哋過去嘅數據都睇到咧喺香港嚟講咧，我哋譬如醫管局嘅病人之中咧都有接近兩成或者甚至乎以上咧係冇病徵嘅嚇，咁所以咧就係都係好重要，就係透過呢、這個。比較普及的社區檢測，我們找到這些隱形的病人去切斷傳播鏈，令到我們能夠在醫管局方面可以更加快地恢復一些服務、而事實上在過去特別甚至乎去到過去幾天，我們都還見到有一些個案在醫院裡面都是沒有病徵，亦都不屬於什麼特別的高危的群組的、所以這些病人呢無論對我們的同事對醫院其他的病人呢都能夠引起呢個感染個風險，咁所以我哋希望盡快能夠揾到呢啲叫做冇病徵嘅個案啦嚇、能夠將佢哋幫佢哋安排隔離啊，有需要嘅時候治療，去截斷呢啲傳播鏈。因為甚至我哋最近都睇到啲個案咧，佢嚟到醫院嘅時候咧已經好嚴重啊，咁我哋治療個病人嘅期間，跟住再追查翻嘅時候，先發覺原來佢咧都係透過可能有啲家人朋友啊咁樣。去接觸到一些確診者，所以因此在這方面我們都非常鼓勵市民應該盡量去參加這個社區普及檢測，因為正正就是透過找這些個案出來，或者盡量去找得多少得多少、能夠令到我們可以減少社區傳播風險，盡快恢復服務。而醫管局我們都相應就著這個社區檢測可能找到的個案在這裡都告訴同市民聽，我們都做好準備的、如果找到很多個案，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譬如在亞洲博覽館、我們的一號館、二號館、我們較早前運作的李園門、的度假村的單位、都有一千多個單位是可以隨時需要的時候接收這些病人的。 OK， 那個再仔細一點講，我想講回這次醫管局的取態先，剛才你講到支持這次全民檢測計劃，沒錯，你哋係咪啲咩支援㗎？你哋譬如同事係咪有啲都會用即係公餘嘅時間去幫手咁啊？情況係點啊？ 會嘅，咁其實咧喺計劃開始嘅時候咧，來計劃嘅設計研究咧，我哋都同政府都同事咁啊合作。譬如話大家可能都聽到最近譬如喺呢個檢測嘅時候咧，有好多醫護人員幫手啦，而佢哋咧都需要帶一啲我哋叫做外科呼吸器，或者俗稱 N95 啦。咁做呢啲呼吸器嘅時候咧，其實係需要做一個我哋叫 fit test 嘅。咁啊，醫管局咧，我哋都派咗啲同事咧，都借出儀器咧，係協助公務員事務局嘅同事咧，幫呢啲醫護人員咧，喺過一個星期咧，其實做咗幾千個呢啲咁嘅 fit test， 幫佢哋，令到佢哋咧有需要嘅時候咧，有呢啲嘅外科呼吸器可以用啦。同時咧，我哋都聯絡咗我哋嘅同事咧，鼓勵佢哋咧喺公餘嘅時候參加呢一個計劃。咁啊，我哋都知道公務員事務局嘅同事咧都有聯絡我哋嘅同事。當然同埋其他嘅醫護同事一齊啦，組成一啲團隊咧，去配合嗰啲檢測中心去做呢啲咁樣嘅檢驗嘅。 多唔多啊？反應即係喺公，即係譬如醫生啦，醫管局醫生去幫手嗰啲。 都熱烈嘅，我哋而家見到初步啦，都有個應該有二三千位同事咧，都表達到嗰、那個佢哋希望參與。咁但係當然咧，好多時我哋同事因為日常工作都好忙，佢哋好多時都係公餘嘅時候咧，或者佢放假嘅時候咧去參與呢、這、一個檢測計劃。咁但係個反應我哋覺得都係好熱烈嘅。 先就講到醫管局嘅睇法啦，亦都講到話有一啲嘅醫生啊、護士都有用公餘嘅時間去參與今次檢測計劃啦。但係見到另一個組織醫管局員工陣線都係你哋嘅員工所組成嘅啦，佢哋都喺度提緊一樣嘢嘅，一樣就話假陰性呢樣嘢驚，即係檢測如果唔準出現假陰性嘅話，會唔會所謂會令人鬆懈咧？另外都講到咧，即係你要係配合埋一個居家令啊、禁足令先至能夠發揮到嘅效果啊。咁所以就覺得今次嘅計劃咧係勞民傷財，結論就係話應該要杯葛呢一次計劃嘅。點睇你哋嘅員工有啲睇法咧？ 首先咧就當然個別員工嘅同事嘅睇法就唔係等同醫管局嘅立場啦嚇。頭先我都講得好清楚，醫管局整體嚟講咧，我哋就住公共衞生同埋公眾利益咧係好清楚係積極支持呢一個計劃。我哋會覺得咧睇今次呢個檢測計劃咧係需要以一個專業同埋科學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啊。咁因此咧有啲員工同事嘅睇法咧。我哋唔同意呢一種睇法，我哋覺得亦都唔應該咁樣做一個整體呼籲嘅杯葛嘅。嗱，因為事實上咧，大家明白喺個計劃裏邊咧，我都就住頭先你嗰地點回應一下。 譬如做呢個檢測咧，當然高危群組嘅檢測係重要嘅。咁而事實上咧，喺政府啦、衛生署、醫管局同埋甚至乎其他機構咧，都一路過去咧，都係就住啲高危群組做好大量嘅檢測。嗱，衛生署有唔同 tier 嘅檢測啦，醫管局我哋好多就高危群組嘅檢測，而甚至乎大家都知道啦，一啲參與運輸嘅的士司機嘅朋友啊、飲食嘅員工啊，政府都有做，呢啲都係屬於高危群組嘅。但我想強調咧，喺過去嘅經驗，我哋見到好多病人咧，或者唔少數目嘅病人咧，其實並唔屬於呢啲高危群組。嚇、頭先我亦都講咗，有超過20%嘅病人係冇病徵嘅。咁即係話咧，高危群組係重要，但係咧，我哋要同步有啲方法去揾一啲唔係屬於高危群組或者冇病徵而係帶菌嘅人士。咁所以咧，兩者咧其實係冇抵觸嘅，反而係相輔相成。咁所以我哋同步要做一啲高危群組，事實上我哋繼續要做，亦都更加要做多啲添。但係同步咧，亦都要做呢個社區檢測，揾出一啲咧，你單靠現有高危群組嘅方法揾唔到嘅病人。 嗯。 嗱，咁另外頭先你提到話，假陽性或者假陰性啦，我諗喺科學嘅同事都會知道咧，做任何嘅測試啦或者檢測咧，一定係會有假陰性同埋假陽性。重要就是我哋明白個數據，都知道點樣處理。嗱，譬如以假陽性為例啦，嚇，大家都聽過唔同嘅專家都講，其實現在嘅檢測咧，我哋係好穩陣嘅。啊，如果佢真係初步驗到有陽性咧，嗰個化驗亦都會攞去公共衛生個化驗室再重複去化驗。咁當然，如果個病人佢真係公共衛生都認為佢哋係個實驗室驗到佢陽性咧。更加會送嚟醫管局啦，醫管局我哋同事都會再重複做個化驗。咁呢方面咧，我係非常之有信心，因為我哋係好多重，我哋好可靠嘅化驗。至於假陰性嘅方面咧，咁當然，大家而家市民咧，做個感染控制啊，公共衛生都係好小心嘅。咁所以我諗都多專家提過，其實無論你個化驗今日驗到假陰性，其實都唔係假陰性，你可能今日係陰性，都唔代表聽日會係陰性嚇。因為如果係社區有個人都會感染到，咁因此咧。一定是會繼續做嗰個感染控制啦，那個措施。而事實上，大家看到過一段時間咧，香港個數字回穩的時候咧，都是因為大家市民做好嗰、那個感染控制的措施。我都想講講頭先你提到話，係咪做一個普及檢測，一定係要社區隔離、家隔離咧？我就覺得喺今次咧，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個疫情咧係大致上都回落咗好多。 嗯。 咁所以咧，要睇個檢測嘅目的。今次檢測目的咧，好清楚係我哋要揾嗰啲仲喺社區嗰個存在嘅一啲隱形嘅病人，而唔係一個大規模嘅去揾啲病人出嚟，然後去隔離然後去社區隔離，唔係咁嘅意思。 嗯、 而係咧，我哋睇到喺過幾星期啦，由七月嘅時候開始咧，透過政府同市民大眾嘅努力，我哋已經將嗰、那個個案減到好低，但係大家見到咧都維持一段時間、 嗯、 大家喺聽過衛生署同事張醫生都講。似乎咧，疫情嗰個係受控，但係未曾完全受控。咁如果我哋繼續呢一個情況咧，咁個社區大家都要我即管叫忍啊，即係好辛苦啊，要嗰啲各出社區隔離啊，又唔可以食飯啊，嗰方面嘅措施。但係如果繼續維持落去咧，我哋未必維持得太耐。 嗯。 咁如果你維持得唔耐嘅時候咧，如果你社區仲有好多個案，你就會反彈啦。 嗯。 咁所以咧，個概念就希望透過今次比較普及嘅檢測咧。我哋盡快揾埋曬嗰啲個案， 嗯、 令到咧我哋成個社會能夠盡快恢復。喺醫管局嚟講咧，我哋都好心急，希望咧如果少咗呢啲或者盡量減少呢啲叫隱形個案咧，我哋盡快恢復我哋嘅服務。同埋今早我都聽到電台嘅報道啦，譬如學校就嚟復課，大家想象，如果我哋仲係擔心社區有好多隱形個案咧，其實咁多同學翻嚟，我哋都擔心。咁、 嗯 啊、因此咧，一定要把握呢一次社區普及檢測。去找埋嗰啲咧，可能仲係圍住喺社區唔同地方咧，仲一啲嘅個案。但我想強調咧，要個檢測做到呢個成效咧，一定要市民大眾積極去參與，即係大家越多人參與咧，嗰、那個成效就會越好。咁呢個都係大家嘅利己利人嗰、那個利益所在。 嗯，咁你點睇今次嘅反應啊？數字見到啦，暫時到今朝8.59万多人去到。登記仲要看到時出席率是怎樣，現在暫定就做七日的，現在由星期六登記到現在都是59万多，你怎麼看這個數呢？ 我感覺市民的反應都是好的，因為都看到第一登記的數字都很快有很多數字，另外呢都聽到很多市民都說就是說感覺到希望能夠做到檢測，我們比較清楚知道社區究竟還有沒有個案呢，還有多少個案呢、 嗯、 因為我想大家都渴望咧，就盡快恢復翻比較正常或者比較大家唔使太多隔離嘅一啲生活啦嚇。咁、嗯啊、譬如同學翻學啊，工作嘅朋友可以做多啲工作啊，其他嘅商業活動啊。嗱，而喺醫院個立場嚟講咧，我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是、我想盡快恢復嗰個服務，盡快恢復多啲，因為咧。如果一路社區，譬如我其實唔使講完，幾日前咧，我哋都仲有啲個案咧，係一嚟到病情比較嚴重啊，已經發現佢有嗰個新型冠狀病毒，亦都唔屬於咩群組嘅。咁、如果我哋持續有啲個案咧，我哋都會擔心，亦都唔係好敢咧，即係大規模咁樣恢復服務。我諗呢一點咧、因為始終我哋每一個病人嚟到，我哋都要保障。多個病人啦、啊，同埋保障我哋同事啊各方面嘅安全啊嚇。 嗱，高醫生，你作為醫管局行政總裁啦，見到你哋嘅同事，醫管局有一個組織叫醫管員工陣線呼籲杯葛啦。喺呢個身份上，你會唔會有啲咩跟進工作㗎？定係尊重不同嘅聲音啊？你會 嗱，我諗咧就當然我哋明白有時專業同事有唔同嘅睇法。不過咧，就住呢一次檢測呢方面咧嚇、我哋覺得嗰個專業同埋科學嗰個證據就好清楚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唔同意員工工會同事嘅一啲睇法嚇。咁、我亦都鼓勵，亦都希望同事咧，要以一個專業同科學嘅態度去睇呢啲檢測啊，呢啲信息啦。因為我哋覺得作為專業人員咧，其實我哋責任都大嘅。因為好多時市民咧聽咗我哋嘅一啲意見咧，佢就覺得係一啲專業意見啦。而引起一啲誤解咧，我就覺得呢個係我哋唔想發生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呢種工會同事，我哋呼籲市民杯葛咧，我哋係唔同意，亦都覺得係唔應該嚇，亦都唔啱嘅做法。咁所以我呢度重申啦嚇、因為今次呢一個普及嘅社區檢測係好重要嘅。因為咧，事實上過去一兩個星期啦，或者幾個星期，我哋見到香港仲維持十幾日個案咧，其實真係好擔心嘅，同埋大家覺得咧市民都講到抗疫疲勞，大家都攰啊。如果呢段時間我哋即係要頂唔順下，又要放鬆啦。但係如果社會仲持續有咁多唔同嘅源頭個案咧，其實一爆發咧，可以好嚴重。而事實上，大家睇到啦，以往嘅數據都係其實一上升嘅時候咧，可以幾何式上升。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積極去參與揾埋呢啲嘅隱形嘅個案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嚇。 嗱，而家就做緊全民嘅普及檢測啦，預計應該都可能會揾到一啲隱形嘅病人出嚟啦，咁數字上可能會升嘅。你醫管局頭先你都提到啦，有做好準備嘅。有冇初步預計可能會因為檢測而揾多幾多人翻嚟？你哋又做咗幾大嘅接收量可以處理呢啲病人咧？ 係嗱，我哋就做咗好足夠嘅準備。嗱，一方面大家成日都聽到我哋講喺醫院裏邊咧，我哋有1200多張嘅隔離病床啦。另外我哋有600多張啦嚇嘅一啲第二線隔離病床。但因為今次咧，我哋相信透過呢種嘅社區檢測揾到個病人咧，應該都係屬於輕微嘅多，甚至乎冇病徵嘅絕大部分。所以我哋相信大部分咧，如果要照顧呢批人士咧，都會喺亞洲博覽館。而亞洲博覽館咧，現在我哋一號館你有500張病床啦，二號館咧亦都準備好啦，嗰度有400張病床。同時較早前咧，我哋備用嘅鲤鱼门度假村咧，嗰度亦都有300至400個單位，甚至乎咧。如果加床可以加到500-600張病床，咁所以大家聽到個數字咧，都知道係以過千計嘅病床嘅。嗱，咁當然人手我哋都有預嘅。點解我頭先話我哋估計呢班人士佢真係要入院都會盡量喺亞洲博覽館咧，因為佢哋輕微啦，同埋咧喺過一段時間我哋運作亞洲博覽館咧，發覺咧就係我哋可以透過啲科技咧嚇，盡量減少我哋人手嘅需要。咁因此咧，就算我哋要開亞洲博覽館，譬如1、2館咧。嚟緊呢幾一兩個星期，我哋都預咗人手咧，去能夠處理得到。但因為科技咧喺嗰度幫到我哋好多。 而家亞博嗰度係咪用使用率低翻好多噶啦？ 而家低翻好多咯。譬如話，我哋睇翻咧就昨日嘅數字啦，都係得翻幾十個病人喺度。咁你啲病人咧好多時佢哋自我照顧嘅能力都好強嘅，所以我哋可能就係話以往做法都係，譬如做一啲檢測啊，量血壓啦、度血糖氧量咧，都係個市民自己做嘅。然後咧，佢就透過電子儀器去我哋嗰個系統嗰度，咁醫生護士咧就即使個電腦度都會睇到，亦都透過視像同嗰個病人去溝通咁樣。咁所以點解咧？我哋可以相對上用比較少嘅人手咧，都能夠照顧到數目比較多嘅病人。 即係聽你咁講，若果真係揾到啲隱形病人啦，哪怕去到上千個，你都處理到啊？而家咪？ 我相信冇問題嘅。 OK， 好。另外就是讲到寻日我哋咧有个听众打上嚟，就是一个医生嚟嘅，佢就提一点就话、啊，而家既然检测量都上升啦，咁点解我哋唔为所有入去医管局下啦医院嗰啲嘅病人都做一个检测咧？因为医院里边嘅环境咧，佢觉得可能个挤迫度咧同院舍差唔多嘅啫，咁同埋嗰啲病人嚟噶嘛，而家有冇咁嘅打算咧？ 我哋都會盡量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嘅，咁但係咧，我想大家理解咧，因為醫院始終又同，譬如話我哋知道有啲私家醫院嘅朋友咧，都會做緊呢個方向。但因為我哋同私家醫院唔同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大部分咧都係啲急症嘅病人啦，咁、所以咧嗰、那個症會比較急啲。咁同時咧喺醫院裏面咧，因為個環境比較擠迫啲，所以如果有時做檢測啊，同埋病人有時個情況比較嚴重咧，我哋都要特定要安排佢一啲負壓病房啊咁樣。咁變咗咧，嗰個流程上會有少少困難，咁但係咧，我哋都同意咧，就住入院嘅特別急症醫院嘅一啲病人咧，我哋都會盡量去做個檢測，同埋咧，正如你所講，隨住我哋慢慢個檢測量提升到嘅時候咧，我哋都喺呢方面咧繼續去推展嘅。 而家做到幾多程度嘅入院？有幾多病人有做過？ 其實而家咧，通常一般講最高危都係內科病人啦，嚇、啊，內科病人咧，我知道好多醫院咧都差不多可以做曬咁滯啦，已經。咁但係當然啦，有時有個別病人同埋佢入嚟嘅時間啊，住幾耐啊，同埋有時佢要做咗好多嘅治療嘅程序啊，咁樣樣咯嚇。咁、我哋都會一步一步咁樣去盡快推行。 但係內科佔整體病人有幾多度嘅？ 都接近一半嘅，其實啊，當然視乎嗰一日嘅情況啦。因為譬如我舉例，我睇今朝嘅數字咧，內科咧其實個入住率都仲係超過九成幾嘅，咁、所以病人數目都仲係多。 因為咧嗱，而家呈現兩個畫面啦。一方面頭先你講檢測咧，一嚟又驚環境擠迫啦，又要負壓房啦；另一邊普及檢測嗰邊咧，又講到哇好快好正啊，幾分鐘就搞掂啦，咁樣就喺一啲場館都做到啦，咁樣咁就好容易有人諗，咁點解唔用而家普及檢測嗰套放喺病人度？咁同埋可能嗰度仲有啲檢測能力剩低噶嘛，咁咪都做到全面嘅入院人員嘅入院人士嘅檢測咯。 因為咧大家知道今次普及檢測咧都係一個政府同埋中央政府特別嘅安排啦，都佢派咗啲人員去能夠做啦。但係如果我哋喺醫院做檢測，就要長期或者維持喺疫情嘅時候咧，都係要做。第二咧就係喺好多時候我哋嘅病人咧就唔同話，譬如好似而家因為視頻咁樣，佢可以做到佢合作啊，配合你嘅工作啊，配合你嘅檢測啊咁樣。病人好多時佢因為要接受其他嘅治療啦嚇，同埋都有出入院嘅流程啊，所以成個工序比較複雜。再加上譬如大家睇到電視嘅畫面啦，喺社區檢測嗰度咧，其實我知道咧，衛生署嘅同事啊，同埋好多感染控制專家都睇過成個流程，所以你見到佢係啲位置擺得好闊啊，成個流程啊，甚至乎通風各方面佢哋做咗好多功夫。但係因為好多醫院裏邊咧，因為比較擠迫嘅，同埋都係好多時咧，個病房環境都唔係能夠完全可以最理想去做呢啲咁嘅檢測嚇，咁所以有一定嘅實際嘅限制。但方向性嚟講咧，我哋一定係盡量去支持去配合呢一方面嘅。 但理論上，譬如就翻醫管局，你哋個檢測嘅能力會唔會都會變相有所提升咧？即係而家有啲即係外邊檢測咗，理論上咪會分擔咗一啲嘅工作㗎。 對醫院個分擔其實就唔係太大，因為醫院咧始終我哋主要咧好似大家聽過行政長官都講，主要係我哋照顧我哋嘅病人，同埋咧我哋一定要預咧遲啲其實已經開始緊咧。就係話開始天氣涼嘅時候咧，嗰、那個流入工風期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就要有個能力去增加嗰方面嘅檢測，所以我都會集中處理一啲有病徵嘅病人啊，或者一啲需要真係有個診斷嘅病人為主啊。 好啦，另外都大家都關注啦，就係、是、嗰、那個非緊急服務究竟而家、那個安排係點樣？之前都停咗啦，尋日個數就落翻去單位數字啦。有啲等咗好耐嗰啲就諗緊幾時可以翻嚟啊，或者探病啊等等嗰啲，而家有啲咩諗法咧？ 喺過一段時間咧，一啲重要嘅非緊服，譬如話癌症手術嗰方面咧，我哋係冇停過嘅。事實上，做得快咗添，某程度上，因為我哋減咗其他嘅非緊急服務。咁啊，隨住而家疫情稍微回穩咧，我哋已經好積極咁樣去盡快推展翻。但係當然同病人預約嘅各方面咧，但係我好想強調一句：如果我哋能夠盡快恢復非緊急服務咧，真係一定要盡快揾到社區唔同。如果仲有一啲隱蔽我哋唔知道嘅一啲隱形嘅源頭，因為大家。聽到平時下晝四點半嘅記者會聽到啦。如果突然間出現一個個案咧，我哋又有大量嘅接觸者要揾啊，又要隔離啊，其實咁樣咧就好影響我哋恢復非緊急服務，同埋同時都好驚，因為成日驚住又會有啲隱形嘅病人。咁所以點解今次嗰個普及社區檢測咁重要咧？就因為希望盡快能夠盡量去揾到揾得一個得一個，揾曬呢啲隱形嘅病人，變咗咧我哋就可以盡快恢復個非緊急服務，等我哋亦都可以放心咧。安排多啲病人翻嚟做一啲非緊急嘅，無論係檢測啊、治療嗰方面嘅。 咁所以係咪要等即係確診數字再進一步低啲先可以諗啊？ 我想我哋同步進行緊嘅啦，其實已經咁，但係始終咧，你個入嚟做飛眼服務咧，啲市民都問我哋嘅，佢哋都驚噶嘛。 嗯， 即係如果佢驚就話你日都仲有十幾廿個證，日都定日冇源頭喎，我隔離嗰個會唔會有機會啊？咁樣樣。但係如果譬如做完嗰、那個成個普及檢測，我哋知道大約香港嘅情況係點樣。 嗯， 咁市民亦都我諗心裏有數啦。 嗯， 我哋都比較信心。再配合頭先你講。我哋入院病人，我哋做多啲檢測咧，我相信無論係市民大眾啦，我哋嘅同事，我哋恢復服務咧，大家都比較有信心噶。 OK， 最後剩翻分零鐘啫，呢一節我想問埋就係嚟緊嘅安排。頭先你講啦，萬一有呢個普查之下，揾到多啲人出嚟，你準備好啦。但係嚟緊，我見有啲民調就話七成香港人都預料年底前可能會不時爆發嘅，專家都話凍嘅時候可能再翻嚟第四波，唔知會唔會隨時有流感又高峰添？點準備？ 嗱，我諗我哋多方面準備俗稱即係人機密法咁樣啦嚇，但我覺得最重要就係硬件，因為好多時過往咧，我哋講真，醫院嘅同事好好嘅，佢哋好用心機加班嘅方面去做，但係硬件係最大嘅限制。咁所以我哋而家有咗亞洲博覽館啦，就已經幫到好多。 嗯， 但係如果你個數字係再上升，好似企鵝式，好似外國嘅情況咁啊，咁我就要再加硬件。咁所以點解咧？而家政府嗰邊咧，亦都有中央政府支持咧，就係喺亞洲博覽館，除咗頭先我講一二號館之外咧。是另外四個館，我哋做一啲裝修工作，嗰度另外可以再加多大約1000個病床。同步咧喺博覽館隔離嗰個臨時醫院，亦都係做緊啲工程啦。咁而家預計應該到流感復活高峰期嘅時候咧，應該都可以運作得到啦。咁我覺得嗰啲硬件都好緊要。咁當然同步咧呢段時間，我哋都同私家同事聯絡啊，培訓同事，令到人手嘅準備。 好，今朝多謝曬你先，高柏昇醫生傾到呢度。高柏昇咧就係醫管局行政總裁。 好多謝。 公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程，幼稚园高班小一、小五和小六，中一、中五和中六的学生会率先在9月23号复课，其余的年级就需要等到去9月29号。复课初期，学生只可以在学校上课半日。教育局又说，有需要的学校亦都容许最早在9月16号开始，给最多全校六分一的学生回学校进行半日学习活动。星岛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寻日表示，香港并冇三权分立，无论1997年前或者1997年后的基本法，都唔系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呢啲事实都要在教科书中交代。不过，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虽然话没有纯粹的三权分立可能是对的，但肯定基本法定下了三权分立这个结构。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考試及評核局今日將會公布有關明年中學文憑試的修訂和應變方案。考評局屬下的公開考試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明年文憑試的精簡方案。有消息說，考評局已經決定將大部分的校本評核取消，四個核心科目當中只是保留英文科的校本評核，較大爭議的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亦都會取消。《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全民檢測今日正式展開，截至到昨日挨晚六點，已經超過55萬名市民預約登記，141間採樣中心有超過60%頭一日的名額已經爆滿。秀茂坪、尚德、葵芳等一共14個社區會堂和體育館出日可供預約的時段亦都全數額滿。有家庭醫生教導市民採樣前半個鐘頭唔好飲食，同時避免使用漱口水和洗鼻，減低鼻腔或者咽喉分泌物被稀釋。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受到第三波疫情影響，以市價49折推售的新一期綠置居計劃暫停揀樓超過一個月。房委會昨日恢復揀樓，全日只是賣出26個單位，而單日甩底的比率更加是創新高，達到85%。有中籤者直言今期的單位面積太小，決定放棄揀樓。另外，長沙灣麗翠苑一個面積只有184呎的開放式單位，遭到連環塌訂之後，昨日再售出。今期綠置居涉及兩個新的屋苑，包括柴灣蝶翠苑和青衣青富苑，提供3696個單位。這個是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831事件一週年，大批市民昨日到港鐵太子站一帶聚集和獻花。防暴警察晚上在旺角驅散市民的時候，懷疑因為碰撞起衝突，混亂中有警員拉跌其中一名孕婦，她並且被胡椒噴霧噴中，要送院治理。另外，市民昨日下午起在太子站外獻花，警方拉起橙帶阻止市民靠近， 有社工獻花之後被指亂拋垃圾遭票控，亦都有男童被警員帶走，警方在行動中最少拘捕14人。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今日是香港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正式開展的第一日，為疫後經濟重啟、恢復社會正常的秩序做好準備。港府要根據首日的情況及時作出調整，完善不足之處，令到普檢更全面、更方便和更快捷。而檢測之後亦都是應該繼續做好個人的防護，切忌大意和鬆懈，令到香港可以早日擺脫疫情。商報時評。 大公報的社評說，黑暴勢力大肆渲染831太子站打死人，但死亡者之一的黃茂俊在英國復活。社評說，其實不少人知道他並沒有死，但為了在輿論上攻擊警察，他必須沉默。最諷刺的是，雖然被打死者現身說法，仍然有不少人拒絕接受一直建基於謊言之上的冷酷事實。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提到，廣東省海警局在內地管轄海域拘捕12名涉嫌非法越境的香港人，一個是恆常的執法行動，但是本港竟然有人炒作所謂內地和香港聯合執法。社評說，是刻意混淆視聽，要誤導港人。文匯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香港導演許鞍華獲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頒授代表終身成就獎的金絲獎，他早年作品《投奔腦海》講述越共治下的越南人民慘況。近期香港有不少參與抗爭運動者紛紛踏上流亡之路，假如許鞍華今日拍攝香港版的《投奔腦海》，觀眾必可以明白年輕人在極端環境下的感受。可惜在好像文革批判的香港社會，相信這類寫實題材已經成絕響。成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講兩宗壞車和一宗交通意外。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快線有交通意外，咁龍尾就在彩虹村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快线有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彩虹村。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啦，咁较早前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咧比较车多，咁但系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喺新界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慢線咧都係有壞車阻路，咁龍尾就喺丁九。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慢線有壞車，龍尾就喺丁九。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新鴻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嘉龙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身震势现一台。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故事，一起重温经典广播剧。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半 CIBS 人人广播精选社区人士的自家制节目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与你一起走过 2020年9月1号中小学一五六年级及幼稚园高班9月23号首先复课 本港新增9宗确诊张竹君子不代表疫情受控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 捷克参院议长称访台带来长远利益王毅指对方公开挑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九点十二分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今日九月一号，平时就今日开新学年嘅，但疫情之下咧，今年啦开学，大家咧就只能够系网上开学啦。不过教育局咧，寻日就喺开学前都有个公布嘅，就讲到全港学校咧将会喺九月下旬咧分两阶段恢复面授嘅课堂嘅。嗱，讲讲第一阶段就喺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开始嘅。咁就喺中学里面啦，一二五年级、小学一，唔好意思，中学系一五六年级、小学一五六年级同埋幼稚园嘅高班咧，都会喺九月二十三号就系第一阶段复课啊，讲到啦，就系中小学嘅一五六年级。咁至于第二阶段咧，就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开始嘅，就剩翻嗰啲啊，譬如中学嚟讲就二至四年级啦，小学就系二至四年级啦，幼稚园就幼儿班即系 K 1同埋低班 K 2咧都会复课嘅。咁另外啦，喺九月十六号起咧，学校可因应学校嘅情况安排小部分学生翻学校上课，每次翻学校嘅人数咧，就以全校学生六分之一为上限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最新嘅安排，大家可以打嚟回应一下嘅。1872311，1872311，对于政府嘅呢个安排点睇咧？喺电话旁边请翻啲学界又同我哋倾下先。首先请嚟咧就系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嘅理事，亦都系圣公会天水围另外小学校长孔伟成校长一齐倾下噶。早晨，孔校长。 系早晨啊，叶冠霖。早晨。 嗱，而家就讲到有复课啦，有两阶段嘅安排，你点睇啊？ 當然高興啦，同埋即係起碼喺九月之內都做得到啦咁樣，因為我哋睇到好多專家都講啦，即係個小朋友喺屋企長期喺屋企上堂咧，其實係比疫症咧係更加嚴重嘅對佢哋影響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好期望可以盡快復到課嘅。 嗯，對於呢個進度點睇咧？去到九月尾開始做，你時間 其實都係。我哋即係教育局都一路都同我哋業界都好緊密嘅溝通嘅，咁亦都好即係好留意業界嗰個意見嘅咁樣，我哋好高興，即係都係我哋所爭取翻嚟嘅嘢啦。即係喺點樣喺防疫之下，我哋可以好安全咁樣翻到學咁特別係即係小一、小五、小六，或者即係中一、中五、中六，即係呢三級係比較早去復課咧。這個係我哋業界一路都爭取緊。 嗯嗯，而家就话复课初期啦，暂时都会用半日制嘅形式嚟到做嘅，学校都唔应该喺余下半日安排全校学习或者其他活动，你又点睇咧？噶 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安全嘅做法啦，特别我哋好担心喺食嘢嘅，即系小朋友如果喺屋企个学校午膳嘅时候，可能嗰个感染嘅机会会高啲啦。咁呢个其实同五六月我哋复课嘅时候嘅安排都系一样嘅。即係半日嘅上堂，咁我哋濃縮咗啲課時喺上晝大約一點到嘅時候完到咧，其實都可以嘅。咁當然咧就係未夠完善啦，因為未夠完整啦，唔係完善啦，未夠完整啦，因為始終小朋友特別小學啦，咁佢哋都需要多啲即係活動教學啊、課外活動啊咁樣以平衡佢哋嘅學習生活啦。咁暫時似乎就做唔到住啦。 嗯嗯，不如問一問今日嘅情況先。今日九月一號啦，你哋係咪都有一個網上開學啊？今日都有。 是啊，我哋都嘗試排除一下困難啦，就用一個即係直播 live 嘅形式啦，咁樣咁因為直播俾學生有個現場感啦，亦都俾到大家似得係按時按候，即係都齊齊整整咁翻嚟學校當中，即係喺即係一齊去出現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八點鐘就開始㗎啦，今日嗰、那個。上即係網上課時咁樣，咁安頓好曬之後咧，就一個即係現場喺禮堂度就直播一個開學禮咁樣，啱啱完咗啫嘛，我都係。 嗯嗯嗯，順利埋一齊都。 都好順利嘅，咁家長都緊張嘅，同埋因為我見我哋啱我上去禮堂先見到個家長，因為上唔到網咧，都走嚟學校度問咁樣。咁我哋都見到，即係我哋譬如近嘅可以走嚟學校問啦，近嗰啲可以打電話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其實家長都緊張，同埋我哋睇到個數量，我哋學校幾乎九成嘅即係學生都有睇到嘅，咁樣我都好開心嘅。 因為成日都諗啦，特別係一嚟就而家照顧咗係高班啦，五六年級或者一年級嗰啲就係首先復課啦，五六年班可能就要應付啲升學啊其他考試，一年級嗰啲小一嘅嚟學校都未見過，佢哋嚟做。 所以係啊，呢個我哋係特別緊張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八月中咧已經開始係同啲家長聯絡啦、學生聯絡啦咁樣，希望及早去認識多啲啦。咁同埋我哋都會拍片嘅，即係將學校嗰啲嘅特別室啊、學校嘅設備拍一次，即係俾嗰啲一年班睇啦。咁老師都會拍片嘅，即係自我介紹，每一科係咩老師啊咁樣。咁所以嚟緊即係政府有個空間咧，點解我哋都爭取再早啲23號之前可唔可以再？有六分一人都可以翻到嚟嘅咁樣，咁我諗我哋有學校都會針對就係主要為咗一年班嘅學生啊，即係話一年班佢哋真係未嚟過學校咁樣，如果能夠即係早16號啊，即係有六分一人嘅時候咧，我都會傾向係俾一年班嘅同學翻嚟先嘅。 哦，因為六級咁，所以六分一嘅設計就可以成級可能少一翻曬嚟噶嘛，即係類似。 冇錯，或者話就算唔係少一全部翻曬嚟，可能分一半咯，即係將小一。分咗一半嘅人，咁一半即係逐循序漸進啊嘛，或者第一日可能唔好五班翻曬嚟啊，翻三班或者兩班，咁第二日又再翻三班兩班，咁跟住又再翻啲咁，又或者佢翻嚟嘅時候都唔會話由朝早八點就去到放學一點咁樣，可能八點去到九點，八點去到十點啊咁樣嚇，即係呢個循序漸進，即係你見到教育局都有個彈性俾翻學校，當然即係每間學校都有唔同嘅諗法啦，有啲可能就。一定要俾六年班嘅翻嚟先啦，有啲可能想俾一年班翻嚟先，但不外乎得呢兩個選擇嘅啫。 好啦，咁另外就想問埋啦，最後就係學習進度方面啦。嗱，而家暫時影響咗就頭一個月一啲時間啦，係咪我哋都應該都唔大問題噶啦？而家都慣咗啦，大家都 而家都慣咗啦。咁同埋嗰個我哋就唔係話用嗰個實時即係上網上教學嗰個去取代，我覺得呢個網上教學就難取代嘅。反而係我哋拍好多片咧，就即係俾家長下載啦。我哋將啲教學嘅教案咧都擺埋上去啦，啲功課就擺埋上去啦。咁家長可以下載所有嘅嘢，即係包括教案。咁家長如果佢有咁嘅時間，咁啊幫手都教一教我哋嘅小朋友，或者我小朋友自學啊，睇到老師嗰個教學嘅構思係咁樣。咁對於有啲叻嘅學生嚟講，其實佢睇完老師嘅構思，佢自己都可能會容易掌握到。咁所以呢啲都係幫得到件事嘅。咁當然都有差異啦，咁所以我哋都梗係希望即係越早翻學就嗰個差異就會越大，就會再縮窄啲啦咁樣。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校长同你倾下先，多谢晒你，拜拜。 好，拜拜。 刚刚接受访问咧，就系孔伟成校长啊，本身都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理事，亦都系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嘅校长。讲到小学嗰边嘅情况啦，不过今次呢个嘅复课安排啊，就系中小学都类似嘅，都系咧第一阶段就俾咗15、16年级翻学先，跟住第二阶段啊，就去到9月29号就系。2至4年级再翻学嘅，咁等听完小学嘅情况，而家电话旁边又请嚟教联会副主席，本身亦都系中学校长邓飞啊，一齐倾下嘅。早晨，邓飞。 系早晨，早晨。 不如又讲下你点睇今次教育局嘅安排？ 都恰当嘅，起码即系话第一样嘢，佢都系遵从要求啦。无论系学校定家定还是家长都好啦，都系希望能够即系如果可以嘅话，都能够尽早复课。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长时间咧网课嘅话系替代唔。替代不了这个真实课堂的上堂，而且对着眼睛的健康也不好啦。而且而家个所谓即系情况许可，咁佢即系都叫做就咗个全民嘅一个补习检测之后嚟去进行一个嘅半日嘅复课，咁所以呢一个 timing 都系即系已经系可以就到最好噶啦，已经系。 今次又几特别嘅，佢又拣第一阶段系9月23号星期三，第二阶段咧就9月29号星期二嘅。咁呢个安排你点睇咧？ 其實就冇咩特別嘅啫，因為過往嚟講咧，我哋比較多就無論係停課同復課咧，主要咧就禮拜五宣布，就禮拜一開始，唔係通常中間起碼隔兩個禮拜以上嘅。咁今次話咧都即係提早咗成3个礼拜都有啦。咁如果係禮拜三復課或者禮拜即係總之佢唔係禮拜一復課咧，其實呢個又問題不大嘅，對於學校嚟講，咁即係其實我諗佢最主要都係就翻話個全民檢測之後。因為好多官校都借咗做檢測中心啊嘛，咁佢有個時間清潔啦，同埋做一個準備嘅功夫。我覺得佢主要係就依個時間嘅啫。 咁今日啦，今日你學校點樣啊？係咪都係網上開課？係啊，開學禮啊？ 開學禮嘅話咧，就除咗開學禮啦，網上會做開學禮啦。咁另外嘅話咧，亦都係即係通知啲同學仔嘅班務。通常第一日就唔會上堂嘅， 嗯， 啊，第一日咧就會通知咧，即係你喺個班裏邊班主任啊，我哋仲有副班主任啦，即係都會同啲同學仔交代新嘅學年要注意啲咩。咁因為琴日宣布咗復課嘛，咁所以今日嘅話咧都要順帶班主任喺網課上邊咧都要通知埋同學仔。當然打後我哋都會有家長嘅通告再 send 咗去。咁其實今日主要都係處理啲班務嘅嘢嘅啫。 嗯，中一同學咧會唔會未嚟嗰間學校啲唔適應啊？驚佢？ 又唔係完全未嚟過，零零碎碎嘅話咧喺個即係迎新咧，即係一個 bridging course 嘅，通常都有嘅。 嗯， 即係小學升到有中一嘅話咧，就唔會話放假放到去九月一號先至翻嚟，就好少咁嘅。咁啊，之前咧我哋都通知。分唔同嘅 time slot 將同學仔同埋佢家長錯開啦， 嗯， 即係通常家長帶住同學仔咧，就係佢單獨咁嚟學校嘅咧，攞一啲嘅資料，攞一啲課本啊，咁樣嚇就冇聚埋一起嘅。咁， 嗯， 然後今日嘅話咧，就其實都唔係第一次見，喺網上唔係第一次見㗎啦。 係 對上嗰兩個禮拜咧，已經有啲迎新嘅課程啊、迎新嘅活動咧，網上已經見過㗎啦。咁，即係都係有少少新奇嘅，始終都未話真係開一個真實嘅課室嚟進行。 嗯，你哋會唔會提早啊？九月十六號而家都話可以俾部分不多於六分一嘅學生翻嚟嘅，你會唔會都有呢啲安排諗住？ 基本上我哋都係遵從翻教育局個指示啦，咁同埋咧學校都係鼓勵啲老師咧都係去做一個全面嘅檢測，咁話咧就即係都睇翻個檢測結果咯。 嗯，唔係我講即係九月十六號早啲可以俾學生翻嚟做啲不多於半日嘅學習活動嘅，會唔會諗住俾邊啲年級啊邊啲學生早啲翻嚟？ 就算係我哋都會優先係俾嗰啲啱啱升上中六嘅同學會多啲，其實中一咧，嗯，又不至於趕得咁緊要嘅。 係。即係嗰個可能升學嗰啲試嗰啲仲緊要啲， 係啦，冇錯啦，係啦。 好，另外想問埋，我知道教聯會最近做咗個調查咧，就講到七成嘅教師對網上授課都感到憂慮嘅，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老師嘅諗法點？ 嗱，佢憂慮咧，其實最主要咧係方方面面嘅，一個硬件，一個軟件，一個咧教學嘅技巧。另外最重要嘅咧就往往被忽略咗就係咩咧？同學仔個專注力係下降嘅， 嗯， 因為你始終喺網上邊教學嘅話咧，冇一個真實課堂嘅一個氣氛。咁同學仔嘅話咧，即係開頭就係威係勢啦，即係個個都好新奇、好專注咁。但係時間一長咗之後嘅話咧，就開始唔專注啦，係咪？即係講得難聽啲嘅話咧，你好難講話佢對住個 mon 係喺樹聽書，個人喺度，你亦都見到佢，但你唔知道佢隔離咧可能喺度即係播緊劇啊，右邊嘅咧可能同人 check 緊啊，都有可能嘅。 嗯， 因為我自己都試過。我自己咧，即係一啲嘅校長培訓啊，或者咩咧，連續三個鐘頭其實都係相當考驗你嘅專注力嘅。 嗯， 啊，咁所以依個咧係老師最憂慮。咁所以咧，網課個教學嘅效果同效能、效率呢啲嘢咧，不能高估嘅。 嗯，而家好似教育局唔係要求都短翻啲，有啲指引話唔好咁長，廿分廿五分。 而家短翻啲，又廿五分鐘啊嘛，即係主要係即係唔想話隻眼太攰，尤其是對於低年班會好攰。問題就係話。教育局出呢個指引出得太遲啦，佢上個禮拜先嚟出，正常一間學校咧要編佢嘅時間表，包括網上上課時間表，冇可能咁慢先編嘅。 嗯，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教育局如果係要有一個咁樣嘅即係上課嘅指引，唔好超過廿五分鐘啦，即係唔該佢即係早少少啦，即係早一兩個禮拜添啦。哦， 咁而家你點啊？即時喐翻曬係咪啊？都。 我哋學校會好啲，因為我哋學校本身都編咗三十分鐘一節課，咁話咧你 lock in 得嚟啦，搞埋一大輪話咧，即係都五六分鐘啦。 嗯 ，OK， 所以就 OK， 明白啦。咁多谢晒邓飞先，多谢晒你讲到即系你学校里边嗰个处理啊，多谢晒你先。邓飞咧就本身系教联会嘅副主席啦，亦都系将军澳香岛中学嘅校长嚟嘅。咁头先就听过中学同小学啦，点样睇今次复课嘅安排啦？好啦，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听住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分享微软公司现任行政总裁萨提亚·纳德拉所著嘅《刷新未来》嘅内容。 微软嘅发展停滞十多年之后，喺纳德拉嘅带领之下，度过咗转型嘅关键期。最初，微软专注于软件外包业务。纳德拉就领导了微软云业务的崛起， 未来他看到会带来超预期增长的技术突破后，混合现实 Mixed Reality 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纳德拉还重塑了微软的企业文化，他一改昔日残酷的竞争文化，达成了产品线间的统一，确保每个人齐头并进。 这种协作方式不单止影响着微软的内部文化，更加影响着它的竞争关系。众所周知，鲍尔默一直对苹果公司和 iPhone 不屑一顾，立德拉就在担任行政总裁没多久，就在年度活动之中拿出 iPhone 谈论它的独特功能，并且认为 iOS 和微软软体的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协同作用。此后微软和苹果的合作不断加深，立德拉相信和竞争对手合作不单只会帮助微软，还将会受益全世界。立德拉的个人经历亦都令到他深深明白同理心和成长型思维的重要性，两者是重塑微软企业文化的基石，亦都回答了现今的紧迫问题，即是在人工智能的未来如何同机械人和谐共处。立德拉指出，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有责任帮助每一个人，并且塑造世界。 立德拉始终坚持以道德义务推动创新，认为企业应该衡量人工智能和这一类科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以保证利益的广泛分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刷新未来，重新想象 AI 加 HI 智能革命下的商业与变革，作者萨蒂亚·纳德拉，由天下杂志出版。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福明夏洛1992年巴塞隆拿中国队的冠军，成为最年轻的奥运跳水冠军。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所以初生之族，他冇错，很多运动员到出场的时候，有一种心态叫想赢怕输，越谂住的时候，压力越大，关键时刻失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今日就9月1号啦，不过疫症之下啦，好多学校都停紧课啦，所以好多都用紧一个网上开学嘅形式啊，网上开学礼。教育局就讲到啦，嚟紧复课安排就有两阶段，第一阶段9月23号中小学1、5、6年级先复课，幼稚园就高班；第二阶段咧9月29号星期二嚟嘅，就中小学2至4年班，幼稚园咧就 K1 同 K2 啊。咁大家点睇呢个安排？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或者网上教学呢几个星期，你又会见到会点咧？都系讲下你嘅睇法嘅，随后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朝早到设于沙田元和路体育馆的检测中心，互相替对方采样。梁卓伟表示，是否接受检测纯粹是个人决定，他稍后会到检测中心帮忙采样，希望自己先接受测试，保障被他采样的市民。梁卓伟估计，现时本港找到的确现时本港找到的确诊个案占所有病例大约1/5，如果追踪工作能够做得更快，检测更加透彻，有望更快找出隐形病例。许树昌说，採樣過程大約在2分鐘內完成，接受檢測的人要透過網上預約時間，沒有人群聚集的問題。許樹昌說，第三波疫情發展至今仍然未能夠壓至零確診，來源不明比例不少，認為檢測計劃有一定價值。今日是開學日，學校都改作網上開學。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參與一間小學的網上開學禮，表示局方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分阶段安排学生回校上课，但没有人能够预测会不会再因为疫情而停课。他呼吁学生要时常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亦警示强 又話疫情總有一日會消退，屆時學生一定可以再次強勢回歸學校。他表示，上學年因為疫情停課，學生要在家學習，平日理所當然的面授課程變得遙不可及，又說現時所擁有的東西並非必然，不應該到失去才珍惜。八三一太子站事件一周年，警方在旺角推跌一名男子的時候拉開同行孕婦，推撞期間孕婦跌倒地上，送往廣華醫院情況穩定。警方非常關注有孕婦在混亂示威現場中受到影響，對該名孕婦表示慰問。警方表示，昨晚在亞街路街近通菜街拘捕一名男子時，曾經一度拉開他身旁的同行女子，因應現場情況使用胡椒噴劑，其後發現一名女子是一名孕婦，她感到不適，已經立即提供協助，召喚救護車到場，將她送往廣華醫院治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總統特朗普正認真考慮限制中國學生或研究人員到美國，可能在未來幾星期或幾個月會公布細節。蓬佩奧接受美國一個電台訪問的時候表示，並非所有到美國的中國學生都是為中國共產黨工作，不應該被視為間諜，但中共一直密切接觸他們，確保他們聽命於中共，令這些學生感到很大壓力。蓬佩奧指控中國透過網絡或者是透過在美國研究機構內的中國籍人士來竊取資訊，相信至今已經竊取價值數以千億美元的知識產權，導致美國損失數萬甚至數十萬個工作崗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天氣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同風勢微弱，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76点，跌104点，成交金额15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8蚊，跌2.6；腾讯控股535蚊，升4.5；微创医疗38.15，升2.9；药明生物200.4，跌1蚊；汉林制药36.75；美团点评261蚊，升5.4；阿里巴巴279.2，跌3.6；小米集团24.3，升8毫；新创建集团6.64，升5仙；中国平安81.95，跌6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7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3，人民币6.84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7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819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67美元，卖出197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入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丁九。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挤塞，排到去丁九。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启祥。近住宏照道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启祥道近住宏照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站。 走廊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富中心。在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九龙公园径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呢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中港城对出。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头先一路讲紧复课安排，九月下旬分两阶段，九月廿三号第一阶段中小学1、5、6年级同埋幼稚园 K3 嘅，第二阶段九月廿九号第就开始啦，就系中学、小学嘅2至4年级同埋幼稚园 K1、K2 嘅。咁呢个安排，请翻局长倾下先，真系由教育局局长杨润同我一齐倾噶。早晨，局长。 早晨，早晨。 系啊，出咗你个安排之后，你觉得教育界嘅回响点啊？ 我今朝即係當然我哋其實喺諗呢個安排嘅時候，我哋都有同學界保持一個溝通啦。雖然喺個實際日子上面我哋仲要考慮好多嘢，但係我哋之前譬如分階段啊，邊一級先啊，呢啲我哋都同學界有充分嘅溝通。咁所以我諗即係我亦今朝睇一啲報道啦，我得到返嚟或者我自己嘅接觸得到返嚟呢，其實普遍學界都係支持嘅，即係佢哋其實想盡快添，即係能夠越早返學校，即係上課係對佢哋嚟講，因為佢可以幫到個學生學習呢，佢哋希望可以早啲做到添。 嗯，有啲校長組織就話，不如政府盡快定一啲復課指引啦，譬如九月十六號之後話可以部分又翻嚟嘅，咁嗰啲安排會唔會再講仔細啲咧？還是大家都清楚 咧？我諗其實大家都應該清楚咧。我哋喺上一次復課嗰陣時出咗一個好詳細嘅復課指引啦。咁裏邊即係譬如點樣安排嗰個主要係一個衞生防疫嘅措施裏邊各項嘅細節，我哋都有講啦。咁經過個零兩個月上次復課之後嗰個運作。我哋都聽到一啲意見，我哋今次會再細化少少，尤其是喺當發現有一啲確診個案又好，或者有啲緊密接觸者嘅個案又好，喺學校裏面出現啦，咁究竟學校應該點樣處理呢？這個我哋希望今次喺嗰個指引裏面能夠更加詳細去做出嚟。咁我哋都期望可以盡快出一個即係新嘅指引喺裏面。咁但係基本上邊處理即係學校譬如防疫嘅措施啊、清潔嘅措施等等咧，喺上一個指引咧，其實都有好清晰佢寫咗出嚟，亦都係大致上亦都係跟翻上一次嘅指引。至於我哋今次提喺16號之後容許一啲少量嘅學校活動呢，其實都係聽到佢哋講，譬如尤其喺小學嗰度，我哋聽到好多時候佢哋講話小一嘅學生返學呢，其實是需要多一些的準備時間給他們的。咁以往因為在暑假之前呢，有時候他們可以辦一些這樣的即是適應的課程又好，或者適應日又好，咁我們覺得如果我們給他們少少時間，他們在之前到一小量的學生回到學校做少量的活動呢，其實都是有幫助的，所以我們先有這個這樣的安排。 剛才提的指引應該何時會再給到學校看、 我們希望在個零禮拜即是下個禮拜之前我們出到給學校、但是、其實內容其實很大部分都是跟上一次指引差不多的，咁只不過係有啲位置我哋知道學校想清晰啲嘅，我哋再去做仔細啲嘅啫。 頭先局長有睇報紙啦，頭先就講到今日見到即係有關復課安排，學校大部分都似乎歡迎嘅。另一個見報章都比較關注咧，就係尋日嘅局長被問到咧有關即係通識嗰啲課本嗰度咧，就講到有關三權分立嘅概念。 係啊，我都見到。 係啊，都就講到話你話香港冇三權分立，就喺教科書需要講明嘅。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你嘅諗法係點樣咧？ 嗱，我諗大家必須要明白咧，喺嗰個教科書裏邊一定要是即係內容一定要準確全面啦，同埋真實啦。咁我哋今次做呢、這個即係、所謂專業嘅諮詢嘅服務咧，其實唔係由我個人做啦，當然係由一啲學者加埋一啲前線嘅教師同埋我 哋專業嘅同事一齊去做出嚟。咁尋日我只係舉咗個例子啦，譬如我都有講到，因為我想解釋嗰、那個自主權嘅時候，即係出版社仍然有一個自主權嘅時候，我都有提到有啲出版社仍然有六四。有提到，有啲出版社冇提到，咁所以唔係一個話我哋要求佢唔准再提嘅一個咁嘅模式。咁亦都提到一啲當一啲事實嘅陳述嘅時候咧，三權分立咧，唔係一個最準確嘅去解釋香港嘅政制，因為香港嘅政制而家大家去睇翻基本法咧，唔係一個三權分立嘅一個制度嚟嘅。基本法裏面對每一個行政、立法、司法嘅權力都有清晰嘅描述。固然喺个司法度，我哋佢基本法写得好清楚，佢系一个独立，有一个独立嘅司法权啦，有一个终审权啦。咁但系喺一个成个基本法里边睇到咧，其实都系以一个行政主导嘅模式咧，去作为香港嘅政治体制。咁所以简简单单用四个字三权分立，同埋好多人对三权分立嘅理解咧，系作为一个比较三管权力系一种比较均衡嘅状态。即係嗰個比重大家係一樣嘅狀態去睇嗰個體制咧，喺香港嚟講咧就唔係呢個事實。咁所以我尋日都係想表達呢樣嘢。其實背後想表達嗰樣嘢更加重要嘅就係話，喺教科書裏面咧，其實我哋講咧最緊要對學生嚟講咧係一啲基本事實嘅陳述，多過係一啲即係可能係一啲人各個人。有好多唔同嘅理念或者理解，當然喺個討論嘅時候，有人提到，當然可以即係大家都可以去即係幫同學去理解嘅時候，當然係可以有啲討論啦。但係當你去到教科書講緊一啲事實嘅陳述嘅時候咧，係必須要配合翻而家現行嘅制度，呢個咧就一定係跟翻基本法裏邊講得清清楚楚，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構同埋司法機構嘅各自嘅職能。 因為啲通識科老師可能都自己搜集啲教材㗎，咁可能佢就揾下，譬如講到啲權力上面的安排，可能都会引发一些可能官方的讲法，譬如见到当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譬如之前李国能，现在马道立都有提过三权分立的概念，可能会引了这些说法出来的，就是用到这些字眼的，会不会说这个老师教错的呢？ 我諗最緊要咧，我哋而家第一講緊教科書啦，即係教科書裏面嗰、那個陳述啦。喺嗰個討論裏面，我哋其實最緊要都係翻翻去一啲事實。當然喺你講話三權分立係一啲喺國際社會上面都有人提出一啲作為一個政治體制嘅模式。咁但係當然佢哋都要解釋，其實而家喺社會上面，喺國際社會上面真係做到三權分立嘅，究竟有幾多個咧？呢啲老師都要講得即係清清楚楚出嚟。如果佢係講緊嗰種即係大家心目中嗰種三權分立係一個均等嘅權力嘅時候，當然你係三權係分開嘅時候，喺好多地方都有，即係譬如你司法權、立法權同埋行政權係分開去處理。 香港應該係咁啦，係咪啊？香港人。 香港而家喺基本法度都寫得清清楚楚，每一個行政嗰個或者立法或者個司法機構嘅權力係寫得清清楚楚。 Okay. 我知時間所限，再問埋，咁你覺得馬道立法官形容話有三權分立嘅原則喺香港？ 我諗呢個要即係要好詳細睇下佢前文後理，同埋佢講個三權分立嗰個背後嗰個理念係乜嘢啦。咁我喺呢度唔會即係comment大法官講嘅嘢啦。 好，多謝曬你先啊，楊勇局長，時間所限，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楊勇同咧就係教育局局長啊。咁啊，回應咗兩樣嘢，有關咧就係復課嘅安排啦。頭先講到啦，九月份有兩階段嘅復課，亦都講到佢尋日講到提香港冇三權分立呢樣嘢，頭先再講解翻佢嘅睇法啦。咁大家都打嚟回應嘅，1872311，1872311。當然啦，之前我哋一路講緊就全民檢測嘅，今日咧就係開始做啦，上晝八點開始嘅。有冇人有參與過咧？見到過程係點可以打嚟傾啦？不同嘅聲音都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噶。有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係 早晨，陳生係請講啊，陳生 係我今朝咧就係、是、第一個就到觀塘埋個中學嗰度做全民檢測啦。咁因為尊重大會啦，咁睇下政府今次搞成點樣啦，都即係勸啲人去下啦，因為想做 cut off 睇下之前。有啲漏網之魚啦，咁我七點幾已經去到噶啦，一家人三個，咁見到咧真係大鑊啦。點解咧？因為嗰個地方咧喺網上就唔知嘅，原來咧有我諗有30級樓梯到啦。對我哋嚟講咧係冇問題嘅，但係後邊個婆婆咧真係大鑊啦。咁你超一個老人家咧行30多級樓梯再上兩層樓咧，佢真係好大鑊。 冇 lift 啊，兩層樓都要 冇 lift 嘅，冇 lift。 你嗰個觀塘邊度？你嗰個係 觀塘官立中學，就近住順利村嗰度。 OK， 好好。 OK， 咁咧跟住我哋去到啦，咁我哋晨早已經排大隊啦。點知咧八點鐘咧有人開門，咁帶唔到我哋入。咁你知而家今時今日嘅天氣啦，八點鐘已經好熱噶啦。咁我哋唔知喺度等咩，咁跟住我已經問出邊個職員：喂，我哋喺度等緊咩？佢話我都唔知，我哋問一下啦。佢話我行唔開，我唔可以問噶。咁我咪我話你問唔到啊，我同你問。咁我咪叫入去咯。喂，邊個可以幫到我啊？點知有個職員衝出嚟，即係我唔知去邊位啦，好高啊。咁佢又同我講：你做咩啊？我話你先行咗出邊啦，好熱啊！個婆婆已經開始頂唔順啦。我你等唔到你咪走咯，哇！跟住我前面嗰幾個人咧已經好唔滿意啦。喂，你即係我唔知政府部門啲人用咩態度，咩你等唔到你咪走咯。哇！咁我哋已經即係已經有少少鼓噪啦。咁但係咧，啱啱上面有啲職員咧就叫我入去，咁啊叫到入咗去之後咧，咁開始咧就登記完之後咧就坐喺啲凳嗰度嘅 ，OK 冇問題嘅。但係咧慢慢咧我就見到15分至20分咧有啲人行入嚟啦。在你面前咧就着衫 set up 啲嘢，戴手套，跟住搞到20多分啦。咁我已經叫個主任嚟。第一，頭先我已經同個主任投訴嗰個男同事嗰個態度。第二，我話點解等咁耐？我哋八點我要翻工噶喎。咁但係佢話：，啲人嗰啲人仲 set up 緊。我話你叫你快啲得唔得？原來佢同我講，佢話原來佢係依度嘅負責人，但係佢哋冇權叫嗰啲咧負責檢疫嘅人做嘢嘅。咁我話哇，咁你哋好混亂喎！如果政府搞到咁樣，同唔同意啊？咁我話我哋冇啊，好似做 show 咁啊，前面有成7-8個人，好似喺我哋面前做 show 咁，又著衫，又戴帽，又戴眼鏡，又著手套。我話你搞到20多30分，我第一個我都要成差唔多30分，我搞完其實整係好快嘅啫，10多分鐘嘅啫。咁但係咧，好似我睇人做 show 咁，變咗咧，即係你好似對啲市民咧，好似好唔尊重。喂，我都7:30已經去到啦，我都早半個鐘頭啦 ，respect 佢啦，係咪先？咁但係點解你唔可以早啲預備呢？ Okay. 我話呢啲嘢你唔係今日先知噶嘛，你應該琴晚應該 set up 曬所有嘢噶嘛，同埋風險評估你會知道有啲嘢會產生出現咗啊嘛。我話冇阿遮頭嗰啲太陽曬住啲老人家，嗰啲老人家會暈噶喎，係嘛？你哋有冇諗住攞啲遮啊？佢哋冇諗過，哇！喂，唔好玩啊，大佬。 Okay, 我想問翻佢頭先，你話等緊嘅時候咧，職員講過話等唔到啊，走啦嗰、那個八點前定八點後嘅説話嚟嘅，八點後定八點前嘅説。 嗱，嗰、那個咧就8:05。 即係過咗八點啦。 8:05咧，佢開咗門唔到我哋入去。咁、okay. 我婆婆都話：喂，好熱喎、啊！咁我梗係入去問㗎啦。我喂，點解仲唔入得去嘅？跟住佢話冇人喎、啊。咁佢咪即係衝出嚟啦，同我講話。 O、okay, K， 你等唔到你咪走咯。 所以你對於成個安排都係流程上面頭先提出咗一啲不滿啦。另外我想問埋啦，個過程舒唔舒服㗎？有冇唔舒服嗰啲㗎？你個感覺？ 過程好 smooth 嘅，但係咧鳥口嗰度咧，嗱我就嘔嘅，我就嘔嘅。啊、 作呕定真系呕啊？作呕啫系嘛？ 系呕啊！直情 真系呕嘢出嚟啊！ 系啊，因为佢撩得你好入噶，即系你会呕啊！我太太就作呕，我就呕嘅、啊，即系有啲黄色嗰啲嘢，唔好讲啦嗰啲嘢。 O K O K， 咁就真系好核突嘅，即系你系忍唔住嘅，你有机会又系会呕嘅。 O K， 两个过程 O K， 同埋咧，另外佢话。佢會叫你除口罩嘅，但係咧佢有啲嗰啲叫做潔手液啦。咁啲職員咧，其實可以講多聲咧，你除口罩之前，你叫我洗一洗隻手先；戴口罩之前，你叫我洗一洗隻手先，會唔會好啲咧？即係你話你擺咗喺度咯，嚇、啊，即係你政府都建議人哋咁樣啦，戴之前戴後搓搓手啦。咁點解你唔講多幾句咧 ？OK， 好，最後再問清楚一樣嘢，你係即係預約咗8:00至8:30一次嘅係咪？ 唔係，我哋係8:00， 直情八點 嗰節， 好，係 啊 ，OK， 好， 時間 嘅 啫。 好，多謝曬陳先生嘅分享啊，講到喺觀塘一個檢疫站嘅啲經歷啊，多謝曬你分享先。仲有另一位陳生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葉生， 係早晨陳生，請講。 係啊，因為呢個政府呢、這個疫情咧，好多時係點解政府把關咁差嘅？一次又一次，第三次疫情，點解將啲問責嘅責任咪推曬落市民嗰度嘅？佢即係啲高官，即係點樣做嘢嘅？到底搞到啲市民翻工翻唔到，失業啊失業。咁點解你學唔到澳門咁封咗關去？咁啊乜事都冇啦，係咪啊？你搞到市民，你啊好似我咁，我都翻唔足工。咁你要我哋點樣生活啫？ 政府而家就呼籲緊做個全民檢測，希望盡快控制到疫情，揾曬啲隱形嘅患者出嚟幫到手啦。 好似佢話事計，兩個禮拜後冇用， 咁我哋做服務性行業，咁你政府又唔把關，咁我檢查完你好似印度航空公司咁樣飛架飛機嚟十幾人，嗰啲唔係兩個禮拜 check 得到㗎嘛，有啲係隱形㗎嘛 ，check 唔到㗎嘛，咁你放咗佢出嚟咁點搞呢？係嘛？我哋市民做幾多嘢都唔及政府做一樣嘢啦，係咪啊？你啲疫情國家應該係封咗佢先啦，你搞咁多嘢搞到又唔問責，就將個責任推曬落市民嗰度。咁到底我哋市民攞去承担几多呢啲责任呢？ OK， 好，多谢晒啊， 唔该你， 陈先生嘅意见啦，就觉得喺即系口岸嘅工作要再做紧一啲啊，多谢陈生先。下一位听众系陈女士啊，打上嚟1872311噶，陈女士你好。 诶，你好啊，冠霖你好。 早晨，早晨，请讲啊，陈女士。 诶，我系另外一个群组嘅人，我系一个医护团队嘅。咁8月22号，佢已经系接收咗我哋班医护团队啦。咁我哋系听过聂局长嘅简介会，同埋试过 fit test 嗰个呼吸器啦。咁我哋一路都系喺屋企，系等佢哋复我哋公务员事务局话复我哋几时喺141个区嘅地点工作。好啦。到我而家今日9月開始，我仲係喺屋企等緊，我唔知我嘅工作地點。另外我有啲同事係琴晚傍晚先收到工作嘅地點。我哋係特登已經係攞咗7日嘅假期去支持政府話呢個全民檢測，醫護人員係點樣唔夠。咁我自己呢批呢，我係醫護團隊嚟嘅。係隊長啦，同埋副隊長嘅角色。 我想问你最后接触，即系佢哋最后接触你系几时啊？就系8月22号嗰次啊？ 系啦，8月22号，同埋系 email 通知我哋啊，得一个 session 系做嗰个 briefing 啦，局长俾我哋噶啦，同埋嗰个呼吸器嗰个测试啦。咁就完咗啦，就话啊，翻屋企你等，我哋再会 email 你几时喺边个地点上班。 有冇讲过佢有冇预告定系会点样啊？就好似头先你讲，你听到同事系咁急嗰只黄昏，就嗌你第日去边度翻啦？有冇预告呢啲嘅？ 我而家咪揾紧我啲同事咯，即系话知道有啲人报咗名帮手嘅咯。佢哋都系琴晚傍晚收到啊，咁今朝当然佢哋就翻咗工啦。 就去唔到帮呢度啦。 但系我而家都系喺屋企系等紧嘅。 佢有冇留低话点样安排嗰啲噶？冇噶啦，都 乜都冇。只系。我想可能说啊好乱啊好多人啊，但是之前聂局长就说不够人帮手啊，那我们就踊跃支持咯。 那你现在就请了假了，你本身份工都。你是 啊是啊，请了7日，头那7日最紧要嘛。 那你怎么看啊，对于这个就是你见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 到现在有少少失望啦，就是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同埋真係好願意去參與前線去幫手做一個管理階層嘅角色，同埋即係話幫手一啲監督一啲嘅採樣員咯。 咁佢有冇留低啲咩聯絡方法俾你，等你又可以再了解？ 冇。 咁你驚唔驚？最終 係一個單渠道嘅，係留低我哋自己參加者嘅 email 電話嘅啫。咁當然我哋可以打去公務員事務局嘅電話咯，但係係唔通嘅。 咁你会唔会担心7日之后都冇联络你㗎嘛？会唔会驚去到？ 冇办法囉，冇办法囉。我自愿以为参加工作，原来政府对一啲参加者係咁样嘅安排，我都冇办法囉。 Okay， 我想问得陈小姐，你係做陈小姐，你做护士方面嘅係咪？ 係呀係呀係呀。 OK， 护士方面。OK， 好，多谢晒你嘅分享先，等我哋知道下有啲咁嘅个案出现啦。陈女士就有份之前登记咗帮手做检测嘅护士嚟嘅，咁就见到话做咗啲呼吸器嘅 fit test 啦，亦都做咗啲简介会，但一路都唔收到通知，咁有啲失望啊！听到佢，再另一位陈女士添，陈女士你好， 系啊，早晨啊，先生， 早晨你好， 系啊，我翻咗记啊，听日咧就去龙翔宽合去测试啦。因为咧，又政府咧有为我哋市民啦，咁啊又着想，咁啊希望咧香港市民咧大家齐心啦，就去测试啦，希望咧杜绝呢个源头啦，希望咧就香港咧旅游啊，同埋可以通关，咁唔使同埋旅游可以顺利，咁而家咧。因為我哋要響要支持政府，同埋咧，因為唔好話話驚，同頭先嗰個姑娘咧話唔使擔心啊，佢 佢有咁嘅心，佢一定会会做到啦。同埋叶德希望叶德权咧有局长咧喺我哋，同埋咧我哋咧希望咧就系即系要要政府要支持政府，政府咁为我哋香港市民系嘛、 嗯？ 但系我哋一定要唔好怕，唔会辛苦噶，因为我之前我朋友咧喺慈雲山市啦，佢都话去检测，佢话唔辛苦，系、嘛？咁你即系我哋要即系响应啦，大家要唔使惊。如果个个惊又查唔出个源头啊嘛，系嘛？ 嗯 ，OK。 最紧要而家就香港市民要齐心。如果你唔係咧，啲食肆同埋旅遊冇嚟，因為而家要導致呢個查出呢個源頭，係嘛 ？OK， 好，明白。 我哋要支持政府。 OK， 所以陳女士你都即刻支持啦，都預約咗聽日就會去做檢測噶啦。多謝曬陳女士嘅分享啊，呼籲大家支持嘅。所以譚生又會點睇咧？譚生你好。 早晨啊， 早晨。 我諗唔係淨係齋講支持，係講成效嘅。嗱，我簡單講，我尋日問我80几岁嘅媽媽去唔去做檢測。佢之前都係一個人喺屋企，盡量少出街嘅。咁佢問翻我問題，咁驗完之後，我係咪可以出去周圍去食嘢啊，去飲茶先？ 嗯， 咁我都唔知點答佢。即係佢仍80几岁都知道個成效有問題啦。好啦，咁我另外想講就係話嗰個成本啦，即係佢用咗好大嘅成本。其實除咗疫苗之外咧，佢而家係就係聘請咗大量嘅公務員同埋退休公務員咧，係做呢、這個協助檢測嘅。 嗯， 我可以話俾你聽，公務員嘅時薪由360蚊至到540蚊一個鐘，再高級啲嘅公務員咧係900蚊一個鐘去協助做呢個檢測嘅。咁、 嗯、 你話將來會用呢筆錢幾多？我唔知佢會唔會交代翻啦、 嗯。 即係其實呢度係用咗好多錢，但係做出嚟嘅成效係頭先我講啦，大家都知道有咩成效咧咁樣嚇。 嗯，不過佢哋有啲係另一條數計嘅嗱。當然頭先計話每個人時薪咁多人幫手，一定計落條數大啦。但係見局長有講法就話啊，因為咧就而家仲有個案嘛，咁啊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對香港經濟影響好大，咁所以嗰度條數又好大嘅喎，咁樣計喎佢又。 就係佢咩都係講成本效益嘅意思，就係話你用咗咁多嘅公帑去做一個咁嘅檢測，而最後嘅成效就係我媽如果驗完佢都唔可以落得街嘅話。咁又驗嚟做咩咧？ 嗯， 係咪先？即係最主要係呢個問題啊嘛，個成本，即係你唔係話啲錢倒咗出去就算數，咁有效先得㗎。反而咧就係應該要做一啲針對性嘅檢測咧，咁我覺得就即係仲好啲，有效啲 啊。咁、你媽媽嘅情況點啊？而家聽到你咁講之後， 唔係啊，佢同佢教翻我去，即係意思話你帶我去驗有咩用啫？驗完之後，我第日係咪可以又落去周圍去先？咁我寧願喺屋企乖乖地少啲出街，仲好啦咁樣。咁點解連一個80几岁嘅老人家都識得咁諗啦？係聶德權嗰啲唔識諗啫。 嗯 ，OK， 好，咁多謝曬阿譚生嘅意見先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啦，再講多次啦，今次呢個嘅全民普及檢測啦，咁就係今日就開始啦，上晝8点至到晚上8点嘅。不過大家去之前咧，應該都喺網上預約嘅。頭先局長今朝打上嚟啊，今朝到8点咧就有59万几人咧就已經登記咗呢一個嘅檢測計劃噶啦。好啦，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最後提提大家天氣情況先，因為有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嘅，今日大家外出咧都要留意翻啦。依家就30度，相對濕度76%嘅。今日傾到呢度，聽朝8点再傾啦，拜拜。